的字眼，坠落的重量产生一些音乐。你走过来，触边水珠飞溅，所有幻想遗忘于一瞬间。每一天如海浪般潮涌，像我席卷却不能够停留。每一天枯坐在黑暗中，去推拱北望穿无穷虚空。 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Thank you.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邓丽君版本的《云和》。这首歌曲呢是1974年刘家昌导演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歌，作词作曲方面也是来自刘家昌。这首歌电影的原唱是珍妮，当时呢并没有灌录唱片，第一位灌录这首歌唱片的是黄莺莺。而1978年邓丽君在一封情书当中翻唱了这首歌曲。继续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9年内地第一张布鲁斯专辑的标题歌曲，来自航天，我的心是油炸的蚕豆。 我的心是油炸的蚕豆，但说你有点想分手，翻着沫的啤酒，可当你吻我的时候，我的心是砂锅里的豆腐，可你靠在肩头，我的心是粉条炖的泥鳅，我摸不准他在哪头。 在航天的《我的心是油炸的蚕豆》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5年汪佩蓉的第三张个人专辑的标题歌曲。这张专辑呢，它包办了词曲编曲还有制作的部分。下面我们来听到这首带着一些心痛、伤感，甚至有一点不甘心，但是仍然祝福对方的歌曲《只要你快乐》。 就算是想通了 Let it go, let it go。就是无法假装往日的笑容，想不透每次胃口胃口胃口，就是不能掩饰想念的冲动，为什么

小虎队的《放心去飞》，这首歌呢也是来自1991年小虎队的《再见》专辑当中。这首歌由于表现了离别之情，所以呢此时正逢毕业季，学生在毕业离开的时候呢，大家各奔东西，听到这首歌曲一定会非常的有感慨。最后听到的是来自张韶涵的2004年的一首歌曲《预言》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我逛到这个热闹的街，太阳晒得我有点累，奇怪最近我爱碎碎念，但又觉得 I don't care。 我站在喜怒哀乐面前，阅读我下一个画面，我想去冒险，不管一路多危险，那那那那那，我期待童话般的爱情，却不像那样的绝对，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什么语言 I don't care。 我要真心体会每一天，还是学会的发时间，飞得高一点，做我自己最特别，那那那那那。